公益，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好，这里是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展播。那么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度过的是主持人尚远。首先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尚远给您拜年了。咱们中国人呢讲究过大年唱大戏，那么今天呢尚远陪您听听戏，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我们在戏韵悠扬当中度过春节美好的时光。这个时段主持人尚远请您欣赏几位京剧老生行当的流派创始人演唱的京剧《清官侧吊扣》。这个故事呢取材于杨家将，说的是宋太宗查得清官侧，看到山西有这么一位县令叫寇准，为官清正，颇有才智，要把他调进京城审问潘杨两家一案。再说到寇准这位县令，有人说是峡峪县，有的版本是峡谷县啊，甭管哪个县了，寇准接到金牌调令，不知所谓何事。那么在一路之上夜宿馆驿当中，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进了北京，见了皇帝，被升为御史，来前去审这个大的案子。清官侧吊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应该说各大老生流派都有擅长。那么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艺术大师阎居鹏、马连良、杨宝森演唱这组京剧清官侧吊扣选段。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们还是赶紧来听戏。吊扣呢就是几个环节，一个是寇准在县衙当中，然后是夜宿馆驿，然后是上金殿，这么一个过程。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接过了夫人酒一樽，是寇准接到调令之后辞别夫人马上要上路的这么一段唱。内容呢是寇准向夫人嘱咐叮咛。阎居鹏先生曾经灌制过唱片，演唱的语气恳切自如，大方舒展。这一段唱呢，马派唱法和阎派也颇有相似之处。下面请您欣赏1933年阎居鹏灌制的唱片。 夫人的听 下官原来你呀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阎居鹏演唱的京剧《清官侧》片段，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探五更。探五更这是一种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定更天到五更天当中，人物角色的感叹一般呢是用演唱来表达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叫做探五更。封建社会的官员和皇帝关系很复杂，尤其是七品郎官寇准突然得到金牌的调令，那么对于进京之后干些什么毫无所知，内心有些忐忑，颇费猜疑。马连良先生的唱词呢和杨派等等流派的唱法 是不大相同的，尤其是在二黄三演安排了马派特有的大唱腔。另外在几段二黄原版的头一句，马先生盛年时期就把唱法基本固定下来，每一个段落都不相同，那么这是非常考究的，也体现了马连良对于唱腔设置的细致和周到。下面请您欣赏马连良演唱的《清官侧·管义一场》当中的唱段。 Thank you. 不迟，你老爷不休，你肯不迟吗？到夫人家里，来人，你就是你老爷心了真，明了神，听个灯笼的鬼不忘唱声。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演唱的《金棺策》片段，前面介绍了由探五更，这已经感叹到四更天了。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的演唱，有些演法呢是五更天之后简单的唱两句直接见皇帝，唱词十分的简练。还有一种演法是因为寇准的品级很小，在进宫的时候引得满朝文武哈哈大笑，阎菊鹏的唱片在这个地方是唱散版的，杨宝森则颇为激越的接唱二黄原版，尤其是唱词当中那句有才不在官大小，无才枉受绝路恩，听起来颇为提气，非常有正义感，是这个唱段的点睛之笔。好，下面就请您听听杨宝森演唱的《清官策》。